净空法师与诸山长老的法缘和友谊。一，明山长老请我讲这部经，头一次见面请我吃饭，在焦山定慧寺，我非常感激他。他那么大的年龄，听说我去看他，他在庙门口拄个拐杖坐在那里迎接等我。等了多久？等了两个多钟点，旁边人告诉我，我非常感动。请我吃饭的时候，一再谈到《华严经》重要。法师，没有人讲了，他是事先听说我讲《华严经》，所以非常欢喜。那个时候是西园寺安上法师告诉他的，也是安上法师安排我去跟他见面。大方广佛华严经621。二，我早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，听说有这么一个有智慧大修行的人，心里很仰慕，到台中去拜他做老师。还有两位介绍人，一位是出家的忏云法师，一位是在家的朱敬咒老居士。《大乘无量寿经》101。三，我初学佛的时候跟忏云法师住茅棚，那时候在卜里，茅棚只住五个人，忏云法师、达宗、普妙还有朱敬咒老居士，五个人在山上的功课就是拜佛。净土大经科注190。四，白胜老法师在石浦寺办了一个三藏学院，听说我在台中学讲经，还能够讲个13部，他就叫我到佛学院里面去教书，去上课。佛学院3年毕业，那个时候在佛学院上课的出家人有4个，白胜法师自己1个，明本法师、静心法师我1个，4个出家人。大方广佛华严经978。五，我在早年还遇到一位老法师，灵源老和尚，台湾基隆十方大觉寺的方丈。我受戒的时候，他是我的尊正和尚，曾经邀请我在大觉寺下安居里面讲《楞严经》。那一年我是45岁。大方广佛华严经972。 六，我们早年学华严，教佛学院的时候，是在佛光山佛学院，院长是星云法师，他请我做教务主任。净土大经科注135。七，今天司仪小陈跟我见面，凤山莲社的同修想到我第一次到凤山讲经，主云法师邀请我，是民国57年，这一眨眼20多年过去了。那个时候第一次到凤山，他们有车队在车站迎接，还带我去游街，想到那个热闹的场面，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，一转眼20多年，主云法师也不在了。弥陀48愿。八，所以我回到台中，台中正好南普陀寺办一个佛学院，广化法师在做主持，我们年龄都差不多，也很谈得来。广化就邀我到佛学院去教一门功课，我说很好，我们教学相长。我在南普陀住了3年。以后李老师叫我到图书馆去住，这样又重新回到图书馆，跟李老师10年，到55年，慧仁法师，我们也是好朋友，这个慧仁也很聪明。当时我觉得年轻的法师应当要学教，要弘法利生，所以我去找慧忍，好像是54年，我找慧忍，找建如，找他们两位，都是很聪明的，我们一同到台中住在南普陀寺，跟李老师学经。弘法与护法。九，往年我们在台北，台北有个华严莲社，那时候南亭老法师主持，老和尚对我非常好，所以华严莲社是我常去的地方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177。十，台湾有一个华严莲社，智光老和尚，南亭法师，我们都很熟悉。那个时候智光老和尚70多岁，我们也时常在庙里吃饭，他们对我们很爱护。我那时候才20多岁，他们把我当作小朋友看。学佛问答。十一，这一年很早了，大概20多年以前了。我在台北西门町有一个法华寺，西宁南路讲地藏经，我在那里 讲地藏经。我记得广钦老和尚还去听过一次。无量寿经31。12。我记得1977年第一次我到香港来讲楞严经，那次来讲4个月，每天晚上讲，法缘很盛，听众都挤得满满的，而且许多法师都来听，特别是圣依法师，那是个参禅的，天天都来，而且非常难得，他叫他的信徒，你们都要来听，劝他们信徒听的，只有这一个法师，我很佩服他。他邀请我到大屿山他的寺庙宝林寺，在宝莲寺的后面要走路走半个小时，车不能进去的。在那个地方他供斋，要我在禅堂里面，那个时候还有40多个坐禅的，很难得真正修行。40多个人在禅堂里讲开示，净土大经科注一。13。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讲楞严经，1977年在这边住4个月，前面2个月在中华佛教图书馆，后面2个月在南唐道寿野老和尚的道场，共讲了4个月。上个月纽约同学打电话来给我，寿野老和尚往生了。老法师90多岁，我对老人家非常敬重，我在纽约去看过他，一生写经，写华严经，他把我当作一家人。这些年我在东南亚，他老人家还常常关注我，纽约同修到这边来看我，他说老和尚还念着我，如果我到纽约去，老和尚一定要请我吃饭。没有想到他老人家在今年往生了。善财童子参学报告。14。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畅怀法师邀请我来的，还有谢道莲居士他们两位。讲经的场所就是在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，畅怀法师在主持，我跟畅怀法师结的缘就是在那个时候。大方广佛华严经512。15。往年我在洛杉矶弘法，住在印海法师的道场，印海法师对我非常好，我们两个也同年，他月份比我小，他对我们 净宗修学的五个科目，他很赞叹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166。16，这一次我住在印海法师那个精舍里头，这也是老朋友。印海跟我也同年，我住的房间从前是云霞法师住的。云霞法师过世整整一年，晚上天气很热，我们在院子里坐坐闲谈，无限的感慨。他出家比我早，在台湾的许多老法师跟他都有同乡的关系。这是江苏的法师。讲到正莲老和尚、智光老和尚、南亭老和尚，还有好像是悟风法师，东北人，这些我都认识，都很熟悉。大乘无量寿经指归。17，和我同年的出家人中有很多个，在美国的有浩林法师，纽约的浩林，妙峰好像在 DC 那里，在洛杉矶的印海，这我们熟。中国大陆一乘老和尚也同年，现在是佛教会的会长。还有个传印法师也是同年。我在纽约，浩林给我算算，有7-8个，其他的我都说不上来了。有7-8个，还有星云法师，星云跟我同年，很多个，这些我们都很熟，年轻的时候都常常在一起，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成就，都值得尊敬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319。18，早年我跟道安法师处得很好，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，请我担任总主讲，我们相处不少年。最初在嵩山寺，以后移到善导寺隔壁佛教会楼上的大讲堂，我们每一个星期去上一次课。北部地区，北面从基隆，南面从新竹，来听课的学生最多的时候大概有800多人。这是佛教会一桩盛事。道安法师是负责人，是讲座里面的主席。我在里面担任讲座，他给我的名义是总主讲。当时还有印海法师、智玉法师，我们几个来负责教学。超度的理论和事实。19，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，讲楞严经4个月，每天2个小时， 认识香港这些大德高僧们，其中我们最尊敬的香港两个领导人，觉光法师、喜尘法师。喜尘法师年轻，跟我们就很投缘。净土大经节演义300。二十，我记得我到香港来讲经的时候是50多岁，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。那个时候我讲经的时候，听众法师很多，现在法师一个都没有了。居士，很多居士来听经的也都不在了，认识几个熟悉的都是老法师，身体都不好。觉光老法师、永兴老法师这还在，大屿山的智慧法师这几个还在，很多都不在了。净土大经节演义591。21，我曾经到九龙中华佛教图书馆看畅怀法师，问他有没有这个本子，他摇头说恐怕没有了。正在摇头的时候，我看到很高的地方有这本书，我说拿下来看看是不是。拿下来果然是这个本子，还有一本，我说我要带回台湾去翻印，他就送给我了。过了几天，觉光法师打电话找我，我也正好想去看他，他在粉岭，他带我去参观他的道场，看到他道场放着有这本书，这个本子比图书馆的本子新，很完整，没有损坏。我跟觉光法师说，这本书我要带走，我要翻印，所以我就带了2本回来。我们这个本子印出来，比香港带回来的原本还要美观，所以我就送了10本给觉光法师。《地藏经》科注精华一。22，前天我在香港拜访永兴法师，我跟他老人家有好几年没见面了，每一次到香港都想去看他。《大乘无量寿经》84。23，1977年，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那次在香港住的时间很长，住了4个月。讲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，住的时间久，香港佛教界这些法师都认识了，也有不少法师到讲堂来听经。现在台湾的妙莲法师就是其中之一，他天天来。净宗学院培训目标。24，最近松泉法师走了。早年我到香港讲经，1977年 我们常常在一起，往来最亲切的老朋友，喜尘法师、金山法师。我那个时候住在台湾，他们到台湾总要来看我，到我们图书馆做客。我到香港来，一定去看他。晚年，他在新界辛辛苦苦经营一个道场，生病的时候，我每一次到香港来都要看他。老朋友都凋零，大光法师好朋友，能慈法师老同乡，聚会都话家常，都不在了。中年的法师，年岁比我年轻的，也有好几位都不在了，都走了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674。25，当年香港有一位守楞严王海仁法师，他老人家还在，90多岁，我去拜访过他。他一生专攻楞严，他的学生大光法师跟我非常要好，现在也都不在了。往年我到香港来，一定会跟大光法师见面，会跟圣依法师相聚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668。26，在香港讲经，赞叹古老方法的，提醒我的只有一个人，海仁老和尚。我1977年到此地来讲经，特地去拜访他老人家。《大乘无量寿经》21。27，你看今年，就在这短短几个月当中，韩馆长3月往生，接着这边松年老和尚、演培法师、安上法师，我们很熟。最近圆卓法师，圆卓法师我跟他没有见过面，他对我很关心，我对他很尊敬。他录了一个录音，托人带给我。那时候我在美国，我听到他的声音，他勉励我，希望我能回去弘法，很殷切的希望跟我见见面。没想到他走了，道场以清净为庄严。28，这是前几个月，孟参法师从美国回来，在新加坡住了几天，他来看我，他告诉我，他从出家到现在，他80多岁了，他说他没有上过早晚殿。我说，我还比你强一点，我过去在临济寺出家那个3年，还上过早晚殿。他连早晚殿都没上过，这个老法师很难得，一生讲经教学。慈爱之光遍照寰宇。29，从前我在新加坡，我跟演培法师走得很近，在新加坡的老友 演培法师、松年老和尚、竹魔法师，我们几个人走得近，现在三个都往生了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747。三十，今天下午，如虚法师来看我，听说我来讲经，他来看我，就说道，现在人缺乏耐心。他今天谈了一些话，跟我见解完全一样的。《妙法莲华经》大意。三十一，今天因为金能法师这一次也参加了万国道德会，我们一同到美国去开会，他寺庙里信徒为他践行，他就一定要找我去，要我去跟他结结法缘，所以耽误到现在才回来。他这个庙我第一次去，金能法师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好法师。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二。三十二，1999年那段时期，我住在新加坡，在新加坡讲经，广洽法师偶尔也来听经，他很喜欢经教，邀我到他的小经舍去吃饭。我去过一次，叫占卜院。净土大经解演义315。33，2-3个礼拜之前，就是我到大陆去访问之前，佛教会筹备佛诞节，要请个人去讲演，他的理事长净良法师就打电话找我，就约了我今天去给他讲一次。普贤行愿品别行书抄141。34，这一次在北京，我访问了中国佛协，也访问了国家宗教局。在佛协，我跟一乘法师、圣辉法师，这是新的一届领导人，中国佛教领导人，我们也谈了很多，圣辉也算是老朋友，以前见过好几次面。对香港义工开示。35，道安法师在台北办大专讲座，浩林法师请我去，飞机票都买好了，什么事情通通办好，准备走了。道安法师来看我，心里非常难过。他给我讲，法师，我们全台湾任何一个法师都可以走，就你不能走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，你走了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大专讲座，这么多年轻人怎么办？你怎么能忍心跑到美国去？《妙法莲华经》大意。36，学经教需要参考书，在古人著书笔记里面看到介绍的一些好的注解，古大德的注解台湾找不到。那个时候 香港佛经流通处有不少书在台湾可以买得到。我那时候常到善导寺，善导寺有带他们经销，我看到这个地址就跟香港这里结了法缘，负责人是智开法师，我想要什么书就写信给他老人家，他替我找，几乎我所要的他通通都能给我找到。那个时候我没有钱，没有人护持，书找到了他先寄给我，告诉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就寄给他，大开方便之门。所以对我在台中那十年学习，智开法师帮了很大的忙，这个恩德我一生都不会忘记。知恩报恩。37，演培法师跟我是老朋友，差不多我一学佛的时候就认识他，那个时候他很年轻，大概还不到40岁，他大我10岁，我那个时候是26、27岁，他不过就是36、7岁的样子，都是讲经的法师，我们很投缘，很谈得来。我到新加坡去，他听说我去了，很欢喜，到机场接我。我离开新加坡，他在机场送我，邀请我到他的道场里面去讲开示。我看到听众有500-600人，我也很欢喜，是他的信徒。我劝导这些人要亲近善知识，演培法师是善知识，要听他的教诲，他学的是法相唯识，他求的是往生弥勒净土。我也极力赞叹，成就听众们对于演功老法师的信心，希望他们传老法师法相唯识的大法。我不劝他念无量寿经，我不劝他们来听我讲经。净土大经科注154。38，前几天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的方丈日恒法师来看我，他们那个道场过去元英法师做过住持，以后白胜法师也做过住持，这两位大德都是专修专弘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。我去年在这个道场讲了一次经，我提醒他，你们过去几代祖师都是弘楞严的，最好你们办个楞严专修班。他听了他就记住了，他来找我。第五届培训班开学开示。39，我是出家2年以后才受戒，我学佛7年出家，一出家白胜法师就找我到佛学院去当老师，我是出家就当老师，在三藏学院教书。那个时候 三藏学院出家的老师有四位，白胜法师自己一个，静心法师、明本法师，我一个。我那时候连沙弥戒都没受，就到佛学院去做老师。在家居士也有两三个，当时的佛学院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现在台北有一些都是大法师，新田法师、明成法师都是学生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13。四十，我今天听到一个同修打电话告诉我，三藩市妙净法师往生了，大概往生很久了，2003年。他跟我也是老朋友，他是谭虚法师的学生。谭老在战后在香港办了一个南华佛学院，他们是这个佛学院的学生，非常难得。这个学院的确出了不少人才，年龄跟我都差不多，妙净大概小我两三岁的样子。他学唯识的大乘无量寿经161。41，昨天下午我去访问此地的两位长老，龙根法师跟妙灯法师。龙老是江苏泰州人，妙老祖籍是福建莆田。这两个地方的佛法在中国可以算是最兴盛的，丛林、寺院、道场在过去很多。老法师提到这些事情也非常感叹，未来道场。42，现在的蒲妙法师跟我是同参，那个时候一起住茅棚的，我们的感情很深厚。大方广佛华严经967。43，今天上午我到竹林精舍去拜访，我恐怕有十多年都没有去过了。他这边建筑的时候，我非常生疏，因为从前我去的是正莲老和尚搭个小茅棚在那里，好像正老圆寂之后我去过一次，还是那个茅棚。今天去看看佛生法师，佛生以前年轻，今天去一看70多岁了，真是一眨眼就过去了。阿弥陀经要解33。44，这几天有贵客到新加坡来访问净慧老法师，这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，他到这边来，我们不能不懂礼节。我昨天去听他讲经，我看到他升座之后没有人去礼拜，我赶紧就去拜他。大乘无量寿经121。45，那时候一个比丘尼天仪法师 他住在高雄左营，他常常资助我一点，帮助我买书。我想求得的经书没有钱，处出家的时候没有人供养你，生活非常艰苦，买书需要钱。那个时候香港智开法师帮助我太多太多了，我今天的成就他有份。大方广佛华严经707。46，我跟中国大陆同学们结缘，开始是在1984年。我在香港讲经，弘勋法师来找我，告诉我中国大陆非常缺乏经书，缺乏佛像。他知道我有一个基金会在台北，佛陀教育基金会，常常对全世界赠送经书佛像，跟全世界广结善缘。他知道这个事情来找我，问我能不能帮助中国大陆。我说书佛像我们是有，那时候的佛像我们是彩色印的佛像，印的很多。我说怎么能够送到中国大陆去，他说他有方法送。我说我们佛弟子一定要遵守佛陀的教诲，那就是决定不能做犯法的事情，非法进口，这是佛不许我们做的。佛在《梵网经》上教导我们，从前李老师特别强调，不做国贼，不谤国主。大方广佛华严经667。47，佛门里面明山老法师，青岛有个明哲老法师，现在还在，许多老朋友都不在了，所以现在很少去了，年岁大了。净土大经科注176。48，去年九华山仁德法师真是难得，好像我在澳洲，他在新加坡等我，等了10天。我回来了，一定要邀请我到九华山讲地藏经。他准备让我讲20天。大方广佛华严经298。49，跟我讲的最透彻的是甘珠活佛，这是一个藏传的大德，甘珠呼图克图，跟我也是老朋友。我们交情非常好，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，我以后也跟张家大师学，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。他告诉我，他说，你这么多年来讲经说法的功德很大，他说你没有福报，前生没有修福。他说你晚年福报很大，不但福报大，寿命很长，都是这一生修的。大方广佛华严经 五十，以前台南开心法师每一次跟我见面都劝我要讲华严经，他告诉我，法师，你不讲，以后没有人讲了。无量寿经第三次宣讲时，五十一，本焕老和尚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他自己常说他一定要超过虚云老和尚。虚云老和尚120岁走的，我刚刚接到电话，他昨天往生了，我们今天讲经给他回向。他曾经两次请我讲经，在光孝寺。第一次请我，好像只讲三天，我记得听众有700多人。第二年又请我，讲了5天，好像是的，听众2000多人，法喜充满。非常难得的一个老和尚，值得人尊敬。今天时间快到了，我就讲到此地，还有3分钟，我们为老法师做一个默祷纪念。本焕老人，我们心里头念佛给他回向，念阿弥陀佛，我们祈求老和尚慈悲，诚愿再来主持正法，弘法利生。净土大经科注52，尤其是现装书，跟这个书不一样的。现装书是双页的，破损了之后我自己来修复，看完之后立刻归还。过去跟我往来的人只有一个人，圣严法师，在台湾法鼓山的，这是我的同届，他有信用，而且他跟我借去的书保持得相当完好，他有这个品德。太上感应篇215。53，最近五台山极度老和尚、九华山仁德老和尚、焦山定慧寺的明山老和尚到这边来，没有一个不赞叹。仁德法师在陪我吃饭的时候，很感叹地说一句，这是世界第一道场。1998年早餐开市。